说我们就像听见爱情永恒的嘲笑声。抓住了他觉得对的选择，只好祝福他真的对了。爱不了我最想要爱的人，谁还能要我怎样呢？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，他心里每一寸属于另一个人，他真幸福，幸福的真残忍，让我又爱又恨，他的爱怎么那么深？我爱的人，他已有了爱人，从他们的眼神说明了。 几番起伏总不平，到如今都成烟雨。情也成空，宛如回首袖底风，悠悠一缕香飘在深深旧梦中。芳华落尽，一声憔悴在风里，回头是无情烟雨。明月小楼，孤独无人诉情衷，人间有我残梦未醒。漫漫长路，起伏不能由我，人海飘泊，尝尽人情淡薄。 心中都有个舒马赫，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。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，你就是下一个车王。电话03163305559。 Racing is in our blood。 守护，这些长途

重游，缓慢地趴在沙滩上数着浪花一朵朵。你不要害怕，你不会寂寞，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，让你能拥有。日子一天一天过，我们会慢慢长大，我在想什么？我知道有一天你一定会爱上我，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很不错。希望从不曾溜走，夜夜也不会被你远行了太多。哎呦，那那那个时候，我夜夜一定睡得到老头。啦啦啦。 Yeah.

想你了，电话响起了，你要说话了，还以为你心里对我有想念了，怎么你声音变得冷淡了，是你骗了，是你骗了，灯光熄灭了，音乐静止了，地下的眼泪已停不住了，天下起雨了，人是不快乐，我的心真的受伤了。 Thank you. 心里沉默太久，真的让我走不动。心有灵犀不愿醒，心有灵犀不必猜，猜得太多怀疑转回了相信，值得吗？值得吗？像蔚蓝的天空，只有我能够读得懂你那迷人的笑容，一直都留在我心中，人潮最后的相拥，却成了故事的剧终，曾经给你的感动却让我的思念越来越浓。哦，那时的风，哦，那时的雨，那时的我们相偎在一起。哦，那时的风和那时的雨，那时的我们说好不分离。哦，那时的风和那时的雨，那时的我们哦，那时的风和那时的雨，那时的我们都丢了自己，都在记忆里。

些思念，思念着你的脸。我可以假装看不见，也可以偷偷的想念，直到让我摸到你的温暖的脸。宁静的夏天，天空中繁星点点，心里头有些思念，思念着你的脸。假装看不见，也可以偷偷的想念，直到让我摸到你那温暖的脸。知了也睡了，安心的睡了，在我心里面。宁静的夏天，睡了，安心的睡了，在我心里面，宁静的夏天。宁静的夏天，天空中繁星点点，心里头有些思念，思念着你的脸。 唱着，你是我的，我是你的，现在又有谁能记得？有时候男人就像一个贝壳，努力侥幸换来把旧爱忘了，笑是假的，坚强假的，软弱藏着才是真的。半杯的回忆就够让人醉了，我抱着不再有回应的号码，你还好吗？还敢爱吗？当初我们被爱天真的想法，随风坠落的花，一丝遗憾就够让人痛了。现在和过去的我谁比较傻？你想我吗？还敢梦吧？时间磨平你我没讲出的话，磨成眼里的那。最爱会是笑的贝壳，原来你一直在我心里住着，爱走远了，痛忍久了，剩下珍珠般的光泽。完美的回忆就够让人醉啊，我活着不再有回应的号码，你还好吗？还敢爱吧？当初我们对爱天真的想法，

说缠绵的往事，所谓山盟海誓，其实年少无知。告别的昨天，远处的外面，究竟是怎么样？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，有没有机会重来一次？飘荡在春去秋来的日子里，是苦苦吟唱的心事。那一场风花雪既然会结束，又何必还是那曾经疯狂痴情的我们？做爱情的恋爱，看青春的流逝。是。